50%或以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3点，跌193点，成交金额2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2.2升个二，腾讯控股735.5跌5毫，小米集团27.5.5跌个四，美团401元跌13.2，中国平安91.75升1.95，比亚迪股份255元跌12元。保利協音能源3.26升3.4，中芯國際27.3跌6.5，深通醫療系新上市報18.82，港交所511元跌10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2，英磅10.524，瑞士法郎8.592。澳元是5.914，加元6.062，新西兰元5.578，欧元是9.293，每百日元对港元7.3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1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7美元，卖出18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系多车噶。跟住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提一提大家啦，喺亚街老街系有道路工程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士他令道的慢线是封闭了的，预计工程会持续至到星期六的朝头早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因为较早时轻铁意外的维修工作，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现在是暂时不能够转入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是暂时不能够转入去逸园路的。重复一次，因为较早时轻铁发生过意外，要做维修工作，现在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是暂时不能够转入去逸园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三号干线落车去葵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7:00，依照法例规定，日出后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 有问题就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重要是安全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日之内围封四个的区域全部都是没有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相信居民都是安心的，我们都希望尽快做多些检测，也都是走在疫情之前，不是说、已经去到一个爆发才去做事，我们都是希望及早去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二月四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喺度噶。嗱，今日嘅疫情咧就系同大家睇一睇啦。本港系新增22宗确诊嘅个案噶，咁当中咧有19宗本地个案，10宗咧系暂时源头不明噶。咁随住疫情嘅发展啊，咁究竟大家嘅学校啦、政府大楼啦、康乐设施等等呢啲嘅场所，点样先至可以全面恢复翻人流进出呢？有冇需要话做多啲检测啊？又或者系用多啲安心出行嚟到记录行踪，先至可以全面恢复呢啲场所嘅运作呢？嗱，见到呢两日咧，政府都有好多咧关于呢啲场所嘅安排嘅宣布。咁都同大家讲一讲几样嘢啦。咁第一就系政府咧就系寻日有一个嘅就住学校喺过年之后嘅上课安排咧有一个嘅宣布噶。教育局昨天就宣布就决定所有的幼稚园和中小学在过年之后就可以让全校回学校的人数最多是三分之一，上课时间仍然是以半日的。同时亦都是设定了一个条件，让学校可以全校恢复半日的面授课堂。那个条件就是这间学校如果能够安排全校的教职员定期每两个星期进行病毒检测，咁而咧喺复课之前咧，14日之内咧做晒检测啦，向教育局申请咧就可以咧系叫做全校恢复半日嘅面授课堂。咁至于政府大楼方面咧，咁政府今日开始咧，亦都有一个嘅先导计划啊。咁就系话咧喺指定嘅政府大楼啊，咁今日开始咧就系政府总部啦，同埋大埔政府合署。咁就喺呢啲嘅大樓嘅入口嗰度咧，就提醒嚟嘅員工同埋訪客咧，係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嘅。咁啊，政府亦都係去信咗俾公務員啦，喺政府總部翻工嘅公務員啦，就強烈建議佢哋咧要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嚟到掃描同埋記錄自己嘅行蹤。至於康樂場所方面又點呢？嗱，康文署亦都有個宣布啊，咁就係話咧，2月9日下個星期二開始咧，就會重新開放部分嘅康樂場地，包括係運動場嘅跑道啦、網球場啦、戶外嘅羽毛球場同埋乒乓球台等等。就話咧，使用者喺進入呢啲嘅場所之前，必須要使用手機掃描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又或者係登記翻佢哋嘅名啦、電話同埋到訪嘅日期時間，咁先至可以咧進入呢啲嘅場所。 啊，唔知大家咧系会唔会系喺教育界度工作啊，又或者系有小朋友就系读紧书，又或者系都系一啲职公务员啊，或者会进入政府大楼啊，大家对于呢个嘅新嘅安排有啲咩嘅建议咧？欢迎打嚟18723111嘅。好啦，我哋都讲一讲咧，关于仔细啲讲一讲咧，关于学校方面嘅安排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咁咧教育局就系为咗呢个嘅全面，即系过年之后全面恢复半日嘅面授课堂，设定咗一个嘅条件啦，就系话学校咧要安排全校嘅教职员咧，就每两个星期咧进行病毒检测噶。咁但系睇嚟咧，就系呢个宣布系公布咗之后咧。教育界都有好多唔同嘅反應啊，因為咧就係如果呢個咧全校做曬檢測，全校嘅教職員做曬檢測，係一個全面復課嘅一個安排嘅條件嘅話咧，咁就好似將個壓力咧就擺咗喺校方嗰度啦。咁究竟點樣確保所有嘅教職員都做曬檢測咧？如果有啲教職員唔肯做檢測，咁又點樣處理咧？係咪就冇得復課咧？咁而即係做呢個嘅做法，嗰、那個嘅風險嚇，即係仲會唔會有感染嘅風險咧？還是其實仲有咁多學生喺度都有一定嘅感染風險咧？咁好多教育界咧出現咗唔同嘅聲音啦。咁今日咧就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喺咧係立法會咧就係都回應咗一啲傳媒嘅提問啦。咁佢都講到話咧，就係唔希望為任何人構成壓力。咁其實政府咧都係想大力咁鼓勵多啲人做檢測。咁講到話點解要做呢個嘅所有教職員做檢測作為一個全面復課嘅條件呢？咁就係因為咧之前咧都有一個嘅自愿檢測係俾啲學校去做嘅，咁都睇到咧就係話有呢啲嘅條件啦，不如行多步啦嚇，令佢哋咧有空間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服務啊！咁大家又點樣睇咧？唔知有冇啲嘅聽眾係喺教育界係做學校嘅教職員，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咧。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4日朝早11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她说将会就五大政策提出立法建议，包括落实区议员宣誓、修例引入非本地医生、劏房租务管制以及起底刑事化等等。 特区政府认为区议员理应属于需依法宣誓的公职人员，因此会在这一次的修订法例中落实区议员需宣誓的要求和相关的安排。至于其他公职人员，我们会尽快另行处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在农历新年之后提交草案给立法会审议。 有议员在会上问到如何处理近日港台有报道被投诉的事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会后表示，根据约章，港台需秉持最高的专业标准，并需要回应市民的关注。 我们对港台的要求就是，如果在这些投诉出现的时候，它必须要进行一个调查，了解的事情的真确性。如果是能够正确报道持平的时候，当然它可以很理直气壮出来解释，也都是无愧无惧。但如果在这些处理个案里面，是真係確實係有錯誤嘅，或者係有不足嘅、有改善嘅地方，亦都必須有個責任出嚟咧，係作出改善、改進同埋道歉嘅。 教育局早前提出，若果學校嘅全校教職員可以恆常進行病毒檢測，可以申請容許全部學生回校上半日課。局長楊潤雄話：唔希望呢個做法為任何人構成壓力。 這個會是未來我們所有即考慮復課的時候 的一個條件，因為我們整體我們是考慮整個疫情的發展、學校的準備和專家的意見，這個我們絕對不是希望為任何人去構成一些壓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宣布放寬在職家庭津貼非單親住戶的工時要求，由現時最少每月144小時下調到72小時，以及放寬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門檻，為期一年。4点半，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9宗是本地個案，當中10宗源頭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就宣布話咧係過年之後，咁啊幼稚園、中小學咧都可以最多有咧係三分一嘅學生咧就係可以上半日堂。又話咧，如果全校嘅教職員咧都可以喺14日內做曬檢測咧，就可以俾佢哋全校咁去復課啊！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一位中學嘅校長啊，就係金巴倫長老會耀道中學嘅校長劉子權。劉校長你好。 陆先生你好， 系嗱，俾着而家有个教育局咁样嘅条件啦，可以全面复课啦。咁你学校嚟讲咧，你哋会唔会话争取全校教职员都检测晒，然之后复课咧，还是维持翻？不如我哋都系三分一翻学校就好啦。咁样你会点拣啊？ 我谂我哋好难拣啊，即系咧教育局佢而家将一个好困难嘅处境就挤在学校度。譬如如果我拣系继续三分一。就唔會全面復課，咁自然我會有好大壓力嚟自家長啦，因為家長係好大嘅期望我哋可以全面復課嘛。但係佢而家用緊嘅嗰個處理嘅方法，那個全面復課處理方法呢就有好多問題喺背後。譬如第一，佢亦都冇好清楚講咗點解係要教職員全部檢測，而學生又唔需要全部檢測就可以呢就係、全面復課。咁我理據喺邊呢？即係咪即係教職員係咪一個高危啲嘅群組呢？我返去嘅時候我點樣去說服我啲老師去參加全面檢測呢？呢度第二呢就係、其實佢咁樣做呢會令到啲校長同埋啲管理學校嘅人呢好大壓力㗎。因為局長佢今朝都話佢唔想增加所有人壓力，但係我諗具體安排係會做到大家好大壓力，因為大家明嘅家長嗰邊係好想你去做，但係老師去自己個檢測，佢有好多嘅原因，可能佢有佢自己嘅原因，有佢自己嘅考慮，佢我哋唔可以強迫去檢測噶嘛，咁樣咧。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到時去有人冇檢測，咁我哋又申請唔到嗰、全面復課嘅話咧，咁樣好大問題咯。最後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其實佢冇講到個具體安排細節，一冇講具體安排細節咧，我哋就要問嗰個政策嘅延續性有幾大。譬如舉個例，我哋真係參加咗第一次嘅，咁兩個星期之後我又要再做嗰個檢測咯。咁但我唔知佢而家具體安排係點啊？究竟係去幫我哋做啊，定係啲老師自己做啊，定係點？好啦，如果因為行政上面安排到出問題，兩個星期之後我哋又檢測唔到，咁就要停咯。咁對於啲家長嚟講就非常困擾啊！即係你翻咗兩個星期復課，跟住又同佢講話，我又要翻三分一啦，跟住又同佢講我哋又再復課啦。咁其實咁樣係非常之唔理想咯。 嗯，嗱，不如都逐步同阿校長都傾下先啦。因為嗱，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啲？即係譬如話去鼓勵啲老師去做，或者教職員啦去做檢測，究竟嘅難度喺邊呢？因為局長今朝喺見記者嘅時候都講啦，咁其實之前咧有為學校提供一個自願檢測計劃嘅，咁都見到咧有啲學校係可以做到接近100%噶，咁啊，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就係再行多步，就話不如就係以此咧，就係全校教職員都做檢測，作為一個全面復課嘅條件啦。咁都想問下，譬如你哋之前啦，即係學校有冇話都有參與呢個自願檢測嘅，即係啲老師啊有冇參與呢個自願檢測計劃咧？要推動鼓勵佢哋去做檢測，有冇咩困難噶？ 其實咧，對於老師嚟講咧，佢哋真係會願意咧考慮學生嘅利益嘅。即係老師而家睇到咁樣咧，六分一啊，或者三分一啊，或者咁多嘅網課咧，對於嗰、那個成個學習上面嚟講咧，其實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其實好多老師咧都願意咧係可以翻多啲即係多啲面授課堂俾學生嘅。依、這個我自己就肯定嘅。但係嗱，你叫老師去做呢樣嘢，你始終一間學校你唔係淨係老師啊嘛，你接近100職員喺度噶嘛，教職員有工友有其他嘅人，其實你要學校保證全部或者大部分真係個別有一兩個人佢有唔同嘅原因，佢唔想參與嘅時候咧，其實咧對於嗰個同事都好大壓力嘅。咁變咗你其實你好難做啦。第二咧嗱，我諗行政安排好問題，之前係有一啲嘅即係學校檢測嘅工作，但係其實譬如佢收樽啊，或者各樣嘅嘢啊，其實嗰個安排咧上面咧，其實我哋都要好小心去考慮，究竟係咪可行啊，或者真係做得夠仔細嘅。而家佢好似話又叫老師自己做或者點， 即係我講，如果喺個行政，譬如你進行緊呢個過程入面，你要保證每兩個星期呢都能夠好穩定咁去做到，咁先得㗎嘛。咁如果唔係嘅時候，其實呢就會好大問題。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多過你係要老師，大部分老師其實都願意㗎，但係你好校長好難保證全校全部人都會做，或者係囉，即係你如果要全部都要做，其實係一個好難嘅要求。不過我諗最重要而家好多老師嘅一個感覺就係點解會係個咁嘅政策，即係咪代表老師佢係咪俾人嘅感覺係佢更加高危呢，即係無端端過去六分一三分一都唔需要老師全面檢測或者教職員全面檢測，但而家突然間要，其實老師對於個感覺其實係相當之唔好 嘅。嗱、今朝早咧就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有被問到啊，究竟點樣做法咧呢個檢測咁？咁佢都有講咗少少嘅，咁就話有關詳細嘅情況咧就係要再出通函俾學校啦嚇。咁、但係咧就亦都講到話老師可以利用翻而家社會上面有嘅社區檢測設施啦嚇，咁、包括喺地鐵站啊、診所啊或者郵局都可以攞到深喉退液嘅样本樽啦，咁如果话成间学校都愿意一齐做吓，咁我都可以咧就系教育局同啲学校去讨论下，睇下有咩可以帮到啲学校噶。咁其实如果真系老师都愿意系恢复翻面授课堂，又即系都多系愿意做检测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同教育局倾下啊？不如直头政府派人嚟做成效嘅检测啦，咁又好唔好咧？ 我自己覺得局長咁樣講咧，其實並唔係太理想嘅，因為咧，當你如果有一個咁嘅政策出嘅時候咧，你其實應該都係要有一個詳細嘅安排嘅，就唔係話等下一張通告講啦。咁你而家其實已經成個社會就即係教育界啦，不停喺度討論緊呢個問題係點，但我哋都仲要等佢哋自己嗰、那個即係下一張通告或者下一個通知，我哋先知。但係實際上咧，我問緊嘅問題就係如果頭先好似阿陸生你話，佢會唔會安排啊，或者佢嚟派樽啊，或者人手嚟講，我哋係問緊嗰個穩定性啊，即係我哋要求嘅唔係你嚟一次啊嘛，而係你要係能夠穩定咁樣，因為你而家兩個星期又要我哋檢測一次噶啦嘛，我哋係咪能夠保證到穩定？咁我哋係好需要留一個咁嘅方法，然之後我哋先至學校可以傾點樣去配合你啊。即係如果你唔穩定，就算你真係做咗一次，你兩個星期之後你唔能夠穩定咧，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呢都係好高風險嘅，你中間又停咗咁你就唔得啦。不過即係如果佢咁樣做嘅時候，我諗緊其實佢要求緊嗰種嘅人手係非常之多，因為你諗下中學有成500間，小學1000間，仲有幼稚園其他啲，其實即係教育局係佢係點諗嗰邊嘅工作呢，佢係咪真係有把握能夠做到呢樣嘢呢，定係佢唔係嘅，佢叫啲老師自己去。如果你叫啲老師自己去嘅時候呢，我哋就好擔心呢啲嘢唔穩定。唔穩定你可以因為有個別老師或者有一啲行政安排或者某啲特別嘅原因，你兩個星期之後你就要停喎，咁停咗之後你又要再做有兩個星期，咁你咪好唔理想咯成件事。 啊，即係校長講緊嘅穩定就係講緊即係譬如第一次就係全校教職員做曬檢測啦，咁但係而家個教育局嘅規定係為即係每兩個禮拜做檢測 啊， 即係如果第二次、第三次唔係全校都做曬，咁係咪又要停咧？咁呢個真係係咪唔確定嘅因素啊？ 即係啦，譬如你舉個例，你我舉一個例啦嚇，譬如你話教育局真係會嚟派樽或者收樽或者點嘅，咁如果你話我唔係嗰個做一次嘅啫，我第二次唔會做嘅，要你自己去做。咁第二次如果做嘅時候，喺個安排上面、那個行政或者做上面咧，有一啲嘅大家誤會咗或者做漏咗諸如此類嘅情況出現，咁嘅時候咧，咁你學校就冇咗嗰個全部同事都係有個檢測結果嗰個情況出現嘅咯喎。咁嘅時候你係咪停咗佢咧？即刻 OK 咁你停咗佢，咁樣咪對嗰啲學生嘅影響咪重大？即係你係咁彈來彈去嘅話， 嗱，其實頭先你都講到話咧，即係家長都有好熱切嘅期望，希望學校可以復翻課啦嚇。咁但係即係譬如當呢一個嘅措施啊嚇，呢個條件係推出咗之後，有冇已經有好多人係即係殷切咁去期望啊？不如都你哋學校都全部教職員檢測啦，讓大家都可以復課啦。咁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家長嘅查詢啊，或者意見已經係出咗嚟咧？ 我哋而家就我冇嘅，即係由今日啦，琴日到今日啦，我哋就本身自己學校就冇啲家長查詢，但係你好希望能夠全面面授課堂咧，就唔係淨係家長嘅，其實老師都好想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係 點解唔係就開始考慮，即係俾翻啲學生面授課堂呢？我哋睇住，如果農曆年假之後，我哋真係會估計啲數字會回落嘅，或者去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數字，其實教育局就應該要開始給，因為過去來說呢，學校不是一個高爆發的點來的嘛，一路其實學校守這個位置都是守得很穩定的嘛，那呢就我又看不到為什麼不可以是即是盡快回復個面授課程咯，又要加一個這樣的條件，又要每兩個星期做一次，那這些我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真係對於我哋嚟講，九月到而家睇細路嘅學習情況都係唔理想嘅。咁我哋係幾想盡快可以咧，即係面授翻課堂嘅。係， 好啊，唔該曬劉子權校長，多謝你啊。 好嚇，唔好客氣。 劉子權咧就係金巴倫長老會耀道中學嘅校長嚟噶嚇。咁頭先討論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就係過年之後，幼稚園、中小學咧都可以回復到半日，都有三分之一嘅學生數目咧就係翻到學校上堂嚇。咁但係咧同埋亦都係設一個條件，就係話如果全校嘅教職員都可以咧就係做曬檢測，同埋每兩個禮拜做，咁就可以咧全校咧恢復半日課噶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張曼健報道新聞。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有30多宗。機場三跑工程再多一名密切接觸者確診，群組累計有22宗確診個案，這名密切接觸者本身亦在另外兩個地盤工作。三跑工程另外有一宗初步陽性個案，是在昨晚屯門風景園一座的強制檢測發現，同座較低層一個單位的確診個案是三跑工程的工人。紅磡海灣軒酒店一名顧客服務員確診，這名員工上星期的化驗結果最初呈陰性，今個星期向私家醫生求診，轉到屯門醫院急症室之後確診。同一酒店一名外判維修工人亦確診，酒店所有員工需要強制檢測。政府決定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訂立新安排，讓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申請來港執業。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接受訪問時說，本港現時在個別專科的確長期欠缺人手，他個人認為目前引入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門檻過緊，有條件放寬。他指出香港醫生的專業水平很高，怎樣能夠做好把關，保持專業水平和質素是非常重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聽日會作詳細解說，點樣在呢方面作出平衡。林正財強調，最重要是諗出一個讓市民有信心、實質又可以選出專業上和培訓上和香港醫生差不多的制度，相信政府聽日公布的方案可以釋除疑慮。加拿大外交部表示，香港拒絕外國領事館接觸被拘留的雙重國籍人士，以提供協助。路透社引述5名外交官說，香港政府自回歸以來，大致上容許雙重國籍人士和領事館接觸，但是情況自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開始改變。加拿大上個月18日接到通知，一名擁有加拿大和中國國籍的香港囚犯被告知需要就國籍作出宣稱，又指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在港被囚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士遇到同樣情況。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說，希望獲得他們領事服務的加籍人士任何時間都應該展示加籍身份。 報道引述香港保安局發言人說，除非一名香港居民向入境處申請更改國籍，否則他仍然是中國公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部分外国传媒有关新疆拘留营的报道，发言人汪文斌形容是虚假信息，他说在这些信息背后常常能够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当大家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再看到相关的涉疆报道或者报告时，会质疑是不是一个关于新疆的谎言。汪文斌说，英国广播公司去年七月曾经采访一名维吾尔族女子，她指出那名女子编造太多谎言，已经成为反华势力攻击炒作新疆的演员和工具。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新疆地区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拘留营，经常发生女性被性侵事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相关消息深感不安。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一个特别的交通安排，咁因为配合较早前轻铁意外的维修工作，而家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去逆元路，逆元路的车辆都不能够转出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经过附近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开始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神奇道欣路站去迪士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除了有主持和嘉宾大谈农历新年文化事， 还会现场直播黄大仙庙监院上头猪香仪式。 2月11号晚上10:30， 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台和第五台，还有一台面书专业，声音视像同步直播，齐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過年之後嘅一啲恢復面授課堂嘅安排啊。頭先就訪問咗一位中學校長啦，就話如果要即全校嘅教職員都做檢測嚟到全面復課咧，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好有難度嘅一個決定啦，亦都可能將個壓力咧擺咗喺校方嗰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噶。嗱，電話旁邊有聽眾陳生喺度啊，陳生你好。 誒，主持人你好啊， 請講。 是啊，我覺得剛才那個校長呢其實他講得很好，同埋他的用字已經很客氣。咁我都在諗緊點解而家我哋嗰個教育界咁差呢，就是因為我哋啲即教育界嘅管理層，例如啊局長嗰啲呢，諗嘢咁粗疏咁低能。 咁所以咁講呢，但係點解唔講呢？ 你覺得學生唔會傳染老師嘅咩？得老師會傳染學生嘅啫咩？校工嗰啲又點樣呢？學校入面嘅文員又點樣呢？咁所以你呢啲嘢其實有冇諗到，頭先個校長都提到佢行政上安排點樣呢？咁點解即係一個政府諗啲政策出嚟係完全冇 planning， 即係諗嘢好粗疏㗎喎，全部就係話拋出嚟大家檢測，跟住就你檢測到兩個星期一次冇問題就全面復課。你有冇一啲好仔細嘅安排話俾人聽係點樣做先？你唔係玩啊嘛！你去即係如果你一間公司，你老細如果你咁樣拋個嘢出嚟，都插你啦，點會咁樣收幾廿萬一個月嘅局長會諗啲咁嘅嘢出嚟咧？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啦。咁陳生都提到話，即係當然啦，即係學生嘅人數係多，老師嘅人數咧多好多嘅，大家都想象到。咁嗰個感染風險，其實係咪學生嗰度嘅來源可能會更加多咧？咁但係都要關注到咧，就係究竟譬如要所有學生做曬檢測，又係咪可行咧？咁如果喺即係有限嘅資源之下，即係而家政府就話要做一個教職員檢測啦，大家又覺得點咧？咁即係都仍然都有唔同嘅聲音咧，可以咧俾大家去講下噶。嗱，好啦，跟住有聽眾管先生喺度。對唔住，係曾先生啊，曾先生你好。 哦，係啊，陸生你好啊，係啊， 請講，請講。係 啊，咁我自己就本身就即係都係喺即係中學做老師啦。咁啊，我哋喺琴晚係啦，即係知道有呢個咁嘅消息係啦。咁其實即係對即係學界嚟講係好震撼嘅。我諗對照顧學生或者去保護學生咧，我諗即係由我哋去開始呢、這、一個即係工作啦，我用工作啦開始咧，其實我哋係即係一定要嘅。即係你但凡任何，即係你當係任何一樣嘢都係以學生嗰個利益優先。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好似將即係保護學生呢個責任，或者係將疫症啊，即係呢一個橫行嗰個責任咧，係擺咗喺先生同埋即係擺喺學校校園嘅身上。復課我�諗係絕大部分嘅老師係好希望復課係免受，因為咁先係最能夠，即係無論喺幼稚園、小學或者中學都咧，係最有效去幫學生去學習。而家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權宜或者策略性啊，即係叫網課咁樣。咁但係而家將嗰、那個即係做檢測，或者你會唔會去即係測試自己去檢驗嗰、那個需要啊，同嗰個道德，即係老師啊，嗰、那個師德啊，即係私人嘅道德啊，我講緊你如果唔去嘅話，或者你係去嘅話，就會變咗咧校內或者校外俾學校就係群眾鬥群眾嗰個嘅壓力。我諗今日絕大部分我哋嘅同工收到嘅信息，大家如果係學校做管理人員嘅，有份開會嘅話咧，我諗我哋即係接受到嗰個嘅壓力咧，係我諗同再之前一日收到即係突然間就係話又要做課改做教改啦，嗰個壓力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係連續兩日對我哋嘅打擊，嗰、那個藥石亂投嗰樣嘢咧，我諗係對老師係我谂系一种好大嘅，即系伤害。 阿曾生，其实你同啲同事倾完之后，其实大家有冇意欲去做检测咧？ 我谂咧，即系喺会内入边嘅同事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啦，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有人会系自己而家现行咧，为咗保护家人啊，因为个人嘅需要啦，都有去做。咁但系始终咧，就一百個人，即係好似剛才校長所講啊，一百個人入邊只要有一位無論係職工友都好，或者係教學人員，或者係 lab tech 都好，咩人都好咧，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意志嘅，真係每個人都有意志嘅，即 系咪真系需要去做？同埋我自己觉得系咪即系高风险咧？正如政府嘅宣传系嘛，即系我哋都即系去听住就系话有需要，我哋就去地铁站或者去一啲社区中心去攞样本。咁但系我哋系咪自觉高风险咧？而家个高风险系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人士或者有一啲人？是将我哋摆去嗰个高风险呢、我諗似乎係制造緊老师嗰个嘅不幸同埋嗰个嘅困难，为学校带嚟嗰个困难。 係好啊，唔該晒曾先生嘅电话啦，咁佢就係话佢自己喺学校度工作㗎。听到位听众先，有任先生喺度啊，任生你好。 是你好啊，我是香港教育中心商会发言人任伟豪啊，就代表即系想为呢个注册嘅补习学校去讲几句咁样。 咁注册嘅补习学校其实都有一个同样嘅一个安排嘅吓，即系嚟紧都可以回复翻全校三分一啦。咁亦都系讲紧即系话，如果全体检测、全体职员检测都可以即系叫做全校复课啊。 是啦，冇錯啦。咁我哋所受到嘅壓力呢，其實比一般嘅資助或者官立嘅中小學呢更加大。因為過往疫情咁耐以嚟呢，我哋得三個月呢係可以正正常常喺班房裏面去教書去面授嘅啫。咁所以我哋嗰個經濟壓力係好大嘅。咁去到而家佢話有呢個咁嘅條件全部員工都做咗檢測，咁就可以復即係全面咁樣去復課嘅話咧，咁其實佢即係依教嗰個局長嘅講法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選擇嚟嘅。但係呢一個選擇咧，就俾家長其實都知道噶嘛。咁家長亦都大部分咧都會想即係翻嚟補習社去上堂，就多過咧就喺網上面去接受網課嘅。咁所以家長亦都會俾壓力。補習社呢就叫補習社你快啲不如去做個檢測啦，全部都咁。咁家長嘅壓力加埋經濟嘅壓力夾擊底下呢，其實呢補習社嘅管理層係都幾無奈，係要即係叫啲員工去做曬檢測。咁就變咗係一個變相嘅一個即係強制嘅檢測啦。如果係咁樣嘅話。 嗯，明白吓，多谢晒阿任先生嘅意见啦吓，咁都讲到咧，就系啲补习学校啊嘅一啲嘅情况啦。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继续咧就系接受咧就大家去打嚟咧讲讲，对于呢个复课嘅恢复面授课堂嘅安排，大家又点睇啦吓？跟住落嚟咧，亦都会讲讲咧，就系一啲嘅政府大楼咧，而家行紧先导计划，要求咧进入大楼嘅人士，无论系政府雇员又好，访客又好，都要咧就系用呢个安心出行嘅计划啊吓，咁大家又点睇咧？我哋电话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收到有一个听众嘅一个电邮咧，咁啊，萧叔睇落去都几开心啊！佢就话咧 ，My dad。Edward is a big fan of yours。 他爸爸是小叔的听众，跟着他就有个问题就想问小叔，他说有时听人讲 portfolio 这个字 P-O-R-T-F-O-L-I-O portfolio，中文呢就好多时候就会指呢是一啲艺术家啦，即是可能音乐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画家，他们是集合了他的作品之后的一本类似选择本的东西呢，就可能会来给人看。那其中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可能是跟投资有关系的。那这个字是怎样读呢？因为他成日听到人读呢 portfolio。正确发音呢当然是 portfolio。portfolio 是一个 O 音啦 ,O,O,P,P,P。跟着一个 T 在这里。但是我 T 呢很多时候就不需要呢是 T 出来的。我就咁读 po， 跟住急停就可以啦。跟住重音喺个 fold 度 ，so portfolio。咁啊，俾个例句大家啦。I'd like to show you my portfolio， 就系咧，我想俾我嘅作品俾大家睇一睇。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 由風。 下午5:48，自由風呢一節想講一講咧，關於政府喺今日開始就推出一個先導計劃啦，咁就要求咧就係進入金鐘政府總部咧，同埋咧大埔政府合署嘅人士，無論政府僱員又好，市民都好啦，就要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嘅流動應用程式啊。咁兼且咧，亦都有啲嘅人員咧，就會喺大樓嘅大堂咧，有啲嘅臨時服務站。咁如果大家未安裝嘅話咧，就係有呢啲嘅人員咧，就會幫助大家咧去到職場安裝呢個嘅安心出行嘅程式嚇。咁而咧就係如果你真係咧冇辦法嚇，用唔同嘅原因嚇，即係冇辦法咧係使用呢個安心出行的流动应用程式呢，这个先导计划期间都不会说不给你入去这些政府大楼的。不过就在场的工作人员就会提醒他们自行记得这些出行记录，同埋都会问这些入来大楼的人士，你究竟要去哪个的决策局或者是部门的，就是去登记就是提供他们将会到访的一些部门的名字。咁其實政府尋日開始咧已經係出咗信俾喺政府總部嘅公務員啦，咁就強烈咁去建議佢哋咧就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形式啊程式啊嚇，咁啊同埋咧就今朝早咧有啲傳媒咧都係喺政府總部出面咧就係睇睇今朝早公務員翻工嗰個情況。咁見到有啲人咧，就好似即係掃咗幾次咧，都係未掃到嗰個二維碼，咁就好似有啲困難咁樣啦，就話自己之前都未用過噶。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啊，其實自己冇帶電話，又話自己電話壞咗，冇掃描到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咁之後咧要登記翻佢自己所屬嘅樓層咧，保安咧先至俾佢入嚇。咁呢個第一階段嘅啫，第二個階段咧就會係2月16日開始，就會涵蓋埋海港政府大樓、旺角政府合署同埋屯門政府合署噶。咁唔知道聽眾有冇啲係公務員或者都經常出入政府大樓嘅，大家點睇咧嚇？電話18723111。电话旁边就请嚟咧，就系公务员工会嘅代表啦，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梁筹庭啊。梁筹庭你好， 系你好，系。 喂，你自己又留意到咩情况啊？今日公务员翻工系咪顺利咧？ 一般嚟讲系顺利嘅，同事反映翻嚟就即系阻滞就唔系好多吓、啊，不过问题都要吓、啊、等一下啦，因为你始终都系要入闸嗰下。系嘛？唔系个个都咁顺嘅，咁就即系有啲人都吓、啊、真系冇装噶嘛，系、咪？又要再装嗰个程式喺度，咁所以咧就会有少少吓再，但呢个都唔系问题嚟嘅，系、咪？咁事实上而家同事即系觉得咧，即系呢种做法嚟讲咧，即系比较上系扰民咯，可以咁讲啦。嗱，大家要理解公务员咧。你入進入呢、這個政府大樓呢，係其實你係有卡去拍嘅。如果你係想知道呢、這個即係呢個程式係想知道個員工有冇進入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大樓層嗰陣時候呢，佢個拍卡已經係證明咗㗎啦，佢出入都有證明嘅。咁根本上如果你再去掃個二維碼嘅話呢，咁同事就話有咩作用呢？係咪你想做嘅嘢都是同一样嘢，就知道个人是入过嚟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我哋拍卡嗰阵时候，已经证明咗我已经进入咗呢个流程啦。仲有你对于外嚟嘅访客，系咪？而家入去呢政府部门里边嚟讲咧，就一定系要做登记嘅。那个登记手续咧，又俾身份证啦，啊，去边度流程啦，然之后再发翻一张临时嘅啊拍卡俾你，先系入得去嗰个building度嘅。咁喺咁个情况底下嚟讲，你又要再 scan 一次个二维码，系咪双重咗咧？那个程序系 double 咗嘅喎，做嘢。其实我都有晒证明去边度噶咯，即系呢个系即系百思不得其解嘅。同事就话 啊，咁啊，会唔会真系话政府希望鼓励多啲人用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咁就由公务员开始啦，咁样咧？ 我哋相信系做一个宣传嘅作用咯，即系话我哋政府雇员180,000，我哋都要去咁做啦。咁所以咧吓，大家希望吓都齐齐去吓加入呢个行列啦，系嘛？即系装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啦。咁点解同事都即系提翻一样嘢咧？点解吓即系行咗一段日子啦？点解都冇、那个效用都唔大嘅咧？主要原因就系话大家都系啊，即系觉得嗰、那个私隐问题啊。即係我去曾經去到邊度嚟講咧，佢都有個記錄喺度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講咧，你點樣 去釋除咗市民個疑慮咧，咁你先至係得到人哋廣泛個應用啊嘛，係嘛？咁嗱，仲有一樣嘢衍生嘅喎，就係話咁老人家點啊？佢真係唔識拍卡，唔識裝嘅喎，係嘛？就算佢入去啲食肆，佢都唔會去篤加下嘢嘅喎，係咪？咁呢啲啊，你又點樣去攞佢嘅資料咧？系咪？ 吓嗱，而家咧就系、是、公务员去到出入呢啲嘅指定嘅政府大楼咧，咁就要强烈建议佢哋去到扫描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啦。咁但系即系一啲未能够做到呢件事啊，即系未能够扫描二维码嘅政府雇员啊，咁而家咧就系话都要求佢哋继续登记翻，即系佢哋所属嘅部门嘅名啦。咁但系就未讲咧之后点样处理、啊。其实公务员会唔会都担心啊？即系譬如自己。日后可能是冇办法去到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嘅，咁会有咩后果？会唔会担心？ 嗱，而家就正正有同事就系忧虑紧呢样嘢啦。喂，我冇去扫二维码，你而家强烈啊要求我哋咁做啫，唔系硬性我哋要咁做啊嘛，系咪？好啦，如果我冇带机或者系我冇做过呢个程式，而系进入嗰、那个政府总部嗰阵时候。咁你要我留低我嘅資料，咁你留低我嘅資料，我嚟準備，我嚟乜用先？係咪？係咪有個機會咧？係嘛？即係會作為懲處嘅機制去懲處我咧？係咪？因為我唔合作啊嘛，係咪？除非你又話到俾我聽，你有啲咁嘅後著啫，否則都話使乜要員工做呢樣嘢啫？頭先我都講咗啦，佢入呢個 building 嗰陣時候，佢有張卡拍落去，已經知道幾時幾多分鐘進入，幾時幾多分鐘嚇、出翻去，喂，完全有記錄曬噶。系咪？咁、我真系唔理解喎，啲同事问翻我喂，咁你作为工会，你有冇同政府反映噶？系咪？点解餐餐都揾着我哋公务员嚟搞嘅咧？我真系唔识答啊呢样嘢。 系。咁其实你见到即系譬如而家都有一个咁样嘅措施啦。咁其实大家政府咧都系讲咧，就系、是、多次都讲话咧，其实安心出行嗰啲嘅资料。只是記錄在用戶自己的手機裏面的、就不會說是一個中央平台去到收集這些資訊的，樣只是說呢、就是、當你的用戶、確診之後呢、要向衛生防護中心提供他的出行記錄去協助這個流行病學的追查、一般來說呢就、就是、政府都不會說收集這些的、用戶的出行的資料的，那其實會不會都令大家安心一點呢？ 肯定是不会啦，如果、政府是讲两句就可以释除了个疑虑，就不会有咁少人去登记啦，同埋装上呢、這个二维码啦，安心出行嗰个二维码啦，系嘛，即系其实你就冇办法去释除咗人哋嗰个疑虑，俾人一种感觉就是话我行去边度呢我都即系受到监控嘅，即系呢一样嘢先至攞命啊嘛，系咪？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咁你政府點樣去宣傳呢？我覺得佢啲宣傳短片係做得好少少啦，話聽唔聽？睇點樣可以做得更徹底？即係唔係我哋政府唔係我哋啲資料嘅係咪？只係出事嗰陣時先用嘅啫。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好多市民知嘅啫。 OK， 好啊，多謝曬梁卓廷，多謝你嚇。梁卓廷咧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嚟噶嚇。咁大家點樣睇咧？就而家呢啲嘅政府大樓開始咧，都要咧大家去到使用安心出行啦。大家點睇咧？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馮女士喺度，馮女士你好， 係你好，梁志剛， 請講啦，你好。 係，我想講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學校都係想爭取呢個面授課程噶嘛。 係。 咁既然教育局都讲咗咯，如果要开嘅话呢，咁就教师啦就要做一个两个星期嘅循环检测，係咪？咁其实我唔明白点解而家啲老师又或者校长会调返转觉得点解要我哋老师做，点解唔係学生都要做？咁我想问啦，咁的士群组呢，咁一啲飲食嘅群组呢，咁係咪如果你想开铺头嘅话，咁首先你自己嘅职员係咪要检测咗先？咁你嗰啲顾客入嚟咁先安心㗎嘛。 我諗头先有啲教育界人士都提到呢，即係因为而家係一个选择呀，即係因为佢个条件呢就係所有嘅教职员都做晒检测呢先俾佢哋全校呢去到复课。咁所以有呢个选择喺度呢就会造成一个学校嘅压力㗎，你又同唔同意呢？ 咁我想问啦，你係一个有文化嘅人，你受过教育，咁而家叫你检测，你就可以去教书啦。 咁点解你喺呢个问题上面你哋仲要去拉脚？你仲话可能有啲教师如果唔去做检测嘅话，咁我间学校咪唔可以开课咯？咁我唔明白，你哋咪一路争取紧要面授課程 咁啦。OK， 明白曬馮女士嘅意見啦，不過都頭先都有啲嘅教育界人士講啦，因為好多嘅職員唔同工種咧，就喺學校入邊啦，咁啊個個都有唔同嘅原因，有自己嘅意志，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全校都做曬咧，都係一個疑問啦嚇。好，都要睇睇咧教育局嘅通函咧之後點樣寫法啦。好，我哋聽一聽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首先提一提你，因为较早时轻铁意外的跟进维修工作，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逆园路，逆园路的车辆亦都不能够转入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跟住报告一宗坏车的消息，在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就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有坏车，慢线封闭了，龙尾在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映月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先翻浪零点九零二，加元一点二八，人民币六点四六三，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六，欧元对美元一点二，澳元对美元零点七六三，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二。港金报16,85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5美元，卖出1,812.92美元。港汇指数100.8，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荃湾西港铁站。就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慢线有意外，龙尾荃湾西港铁站。至于较早前咧，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而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智中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康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远东金融中心，而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咁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一段呢，交通都系繁忙㗎，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交通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田诊所一段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罗屋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我知道，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还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香港电台年30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大家好啊，我是开心日报陈淑兰啊，我在这里祝愿香港呢，在2021年牛年，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逢凶化吉啊。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还有第二台和第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喺度。黄伟豪你好。嗱，今日咧就今朝早咧就喺立法会举行咗行政长官嘅答问会啦。咁啊，今次嘅答问会咧都有好多可以讨论嘅内容啊。咁就呢一节咧就想同阿黄伟豪咧就仔细咁逐样倾下。咁首先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嚟到个开场白咧都几长下吓，一嚟咧。一讲咧就讲咗20分钟左右咧，都系开场白嚟噶。咁佢讲咗啲咩咧？就主要有提出咗5个嘅立法建议吓。第一个立法建议咧就系立法定明公职人员宣誓嘅要求啊。咁都讲到明咧，就话区议员咧就系应该需要依法宣誓嘅公职人员。第二个立法建议咧就系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第三咧就系制定㓥房租务管制。第四咧就系加强旧式楼宇嘅消防安全啦，仲有第五咧就系打击各类侵犯个人私隐同散播仇恨及歧视言论、虚假信息等等嘅行为吓。嗱，而家咧立法会咧就系、已经系民主派系总辞咗啦，咁所以咧立法会咧得翻建制派嘅议员嘅啫。啊，黄伟豪点样理解喺呢个咁样嘅政治环境底下，啊政府突然间一提出就提出5项嘅立法建议咧？ 我覺得今次的答問大會咧就好破天荒同埋好特別嘅，即係與其話佢係一個答問大會咧，我覺得佢好似係一份迷你嘅施政報告，就調整翻當民主派咧已經撤出曬成個立法會之後咧，即係點樣重建翻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同埋喺市民心目中咧點樣建立翻一個行政同立法合作嘅形象。咁我覺得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我就覺得咧，其實佢哋你知啦，其實民主派撤出咗立法會之後咧，都傳出咗好多建制派嘅內控啊或者權力嘅角力啦。咁所以我諗其實佢就想去到建立翻一個形象，就係話而家即係我睇翻佢個發言裏面都話，而家要俾大家見到立法會係發揮翻一個正常運作嘅。 是替香港做實事的，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是對立法會也都是好，即是留在這裡的建制派議員對他自己也都好，即是我又幫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即是給他一些公職，讓他建立一個好的公眾形象，還有呢也都被人見到啊，即是行政和立法可以合作的，可以做實事的，也都是我又覺得其實很多政治人物做的事都可以從一個選舉的角度理解的，行政長官都要選舉的嘛，雖然可能將來會協商產生，但是公眾形象都重要的，所以他能夠跟立法會合作其實對他自己好，調回轉頭立法會雖然現在選舉延遲一年都還會選的嘛，還有有些可能區議員可能將來被 DQ 啦，即是他都見到要宣誓啦，宣誓可能引來一個 DQ 啦，其實建制派也都要選舉的嘛，所以要選舉又有公職的嘛，所以與其是大家鬥的時候不如大家和解互相合作，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是一個行政長官想希望透過這個即係覺得係個迷你嘅施政報告咧，重建翻一個行政立法關係，同埋改善翻市民對於建制派同行政長官嘅睇法。 係嗱，見到今次嘅五項嘅立法建議咧，咁其實當中咧都不乏呢啲係都幾有爭議性嘅一啲立法建議嘅。咁頭先講啦，呢個公職人員宣誓，咁要包埋區議員啦，咁同埋呢個打擊起底行為嚇，起底咧可能會係刑事化啦，咁都可能咧會係一啲喺社會上都爭議都比較大嘅一啲法案啦。咁唔單止呢啲即係政治上明顯有即係爭議性嘅，仲有咧就係話呢個嘅引入呢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其實咧，呢個都係醫學界咧，就係長年以嚟咧，都係一個熱烈爭拗嘅一個題目嚟噶。咁啊，有唔同嘅議員都提過唔同嘅意見啦。咁但係醫學界咧，都認為咧，即係仍然都係需要考試先至可以俾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咁今次咧，就係見到咧，阿林鄭月娥喺回答議員嘅問題嘅時候咧。都表現咗咧今次即政府嘅立法嘅決心啦，即雖然爭議好大，咁佢就咁講嘅，即回答到咧關於係呢個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嘅時候咧，佢咁講啊，佢話咧今次決心好大啊，嚇佢哋咧係政府咧係唔會跪低，咁亦都希望咧立法會可以支持佢哋，咁亦都講到話頭先啊黃偉豪都有引述啦，話而家咧今日咧係一個回復大致上啊，或者大致上回復正常嘅立法會。咁林鄭月娥就話咧，你可以繼續鬧官員啦，鬧本人啦，即係佢自己本人啦。但係至少咧，佢哋做嘢咧有一個大致上可以回復運作嘅立法會。咁所以咧就不斷咁提出呢啲大膽，但係咧有益社會嘅建議。佢仲咁講啊，就話呢五項嘅立法工作咧，就如果係舊年嘅立法會，即係仲有民主派喺度啦。至少有兩三項咧就唔敢提出啦，包括咧就打擊網上起底啊、宣誓啊等等，否則咧大家會咧都開唔成啊。咁所以而家咧正正係香港要珍惜立法機關制衡特區政府、督促特區政府，但係配合特區政府為市民做實事，係咪而家咁嘅政治環境可以讓特區政府即多啲呢啲立法啊，即執政嘅一啲決心咧？ 嗱，我覺得係咁樣睇嘅，即雖然咧即行政同立法嘅關係而家好似即和好咗，大家都想合作，咁但係背後都有啲矛盾喺度嘅，即一定唔會係完全係融合到嘅。咁所以你話佢提出嘅建議，我會覺得即有啲可能建制派都會覺得有問題嘅。咁但係又調翻轉頭，又有啲可能建制派可以攞下功勞喎。咁譬如你會見到係實施個劏房租務管制，咁啊實施劏房租務管制應該對呢啲基層嘅市民係有啲幫助啦，起碼短期裏面會有啲舒緩嘅作用啦。咁所以嗰度又攞翻啲分嘅。咁所以我會見到佢提出個五項建議咧，即係有啲我都覺得爭議性係幾大下。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好似又幫緊某啲議員啊，或者某啲政黨係攞分嘅。咁所以我諗最後其實好多嘢都仲係有得傾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面倒？純粹就係反映咗行政長官或者反映咗建制派嘅即係個立場或者目標咧，我覺得未必係，但係我覺得佢擠得上台背後咧，我估計其實行政長官咧都同有關嘅人士係摸過底嘅，即係我又諗唔到佢五樣嘢突然間變出嚟嘅。我覺得譬如你話公職人員宣誓，其實都吹咗風好耐啦。咁所以我估計呢五樣嘢裏邊咧其實所反映嘅係有啲辣，有啲唔辣，而最後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建制派同翻行政長官嘅政治妥協嚟嘅。 係咁啊，講開話即係都係聽咗啲建制派議員嘅聲音咧，咁相信都係講緊頭先你講嗰樣啦，即係呢個立法制定劏房嘅租務管制啦。今次咧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話係同意咗由工聯會嘅麥美娟提出嘅私人條例草案啊，咁就話咧係講話係修訂咧呢個水務設施條例嚇規例嚇裡面嘅部分條文，就規定咧劏房嘅業主咧就只可以咧就收翻根據相關規例所講嘅即係嗰個用水嘅費用啊，即係以防止劏房嘅業主咧就向劏房嘅租户咧就係濫收水費啊。咁今次咧就係叫做接納咗咧呢個麥美娟嘅一個私人條例草案啦，其實都罕有嘅，因為咧都好多人去分析就係話咧，其實回歸以嚟咧有一個基本法嘅第74条咧講話議員嘅私人條例草案咧係要唔涉及公共開支或者政治體制或者政治運作咧先至可以提出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啊，其實咧回歸以嚟咧都真係好少咧有議員嘅私人條例草案可以獲得政府批准啊。咁今次咧就特首就批准咗麥美娟嘅私人草案啦，咁都罕有啊。 嗱，呢個好罕有嘅，因為你知基本法第74条咧，其實就係建立一個行政主導啦。咁行政主導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好多政策咧都由政府提出嘅。咁立法會只不過係反對，即係如果好嚴重嘅就反對啦，如果咪就係贊成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政策嘅來源咧，喺香港嚟講咧，主要都係嚟自行政機關嘅。咁所以今次破天荒，即係你如果問翻我，我印象中回歸之後，其實都好少係可以有私人草案嘅。咁所以我睇到呢一個報道嘅時候咧，立即諗到就係好似區議會嗰啲咧成功爭取嘅嚇，即係好多區議員就突然間掛條 banner 喺街，哇！我成功爭取多咗一個公廁啦，我成功爭取咗一個寵物嘅公園喺我哋區裏邊啦。咁所以似乎咧呢個亦都係反映翻嗰個行政立法合作嘅新嘅關係啊，即係有啲嘢咧就其實政府自己做都得嘅。咁可能最初都係議員提出嘅，大家傾掂數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不如俾某個議員當係佢公職啦，咁令到佢嘅喺公眾嘅形象裏面就覺得做到嘢啦，因為其實成個香港嘅政治架構嗰個主導權都喺行政機關咁啊，即係立法會其實贊成或者反對嘅啫，咁就應該就冇乜私人草案可以提出。如果唔係都唔使寫基本法第74条，要行政長官批准啦，咁仲寫到好辣嘅喎，74条，我覺得最辣嘅咧就係話即係不涉及政府嘅運作同埋開支啊，即係我教書嘅時候好多時都挑戰我啲學生，喂你諗唔諗到一樣嘢係有意義嘅，係唔涉及政府開支或者政府運作，諗唔到嘅，真係冇人都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個善意嘅，俾翻啲建制派議員又可以喺公眾裏嘅佢自己選民裏邊啦嚇，即係有個公職，咁使到佢將來要面對即係立法會議員都要選舉噶嘛，將來面對選舉嘅時候，咁都有一啲成就可以表揚到，就唔使俾人覺得啊，即係一面倒都好似淨係支持政府，又做唔到實事啊咁樣啦。 係，我都補充翻一點啦，即係頭先講話，即係基本法第74条咧都講到話係凡涉及政府嘅政策嘅一啲私人草案，咁喺提出之前咧就要得到行政長官嘅書面同意啦。咁相信咧今次麥美娟嘅草案咧都屬於呢一個嘅範疇啦嚇。咁講開咧，即係譬如係亦都係接納咗一啲建制派議員嘅意見啊，或者聽到佢哋聲音嘅一啲內容咧嚇。咁唔單止係接納咗部分議員嘅意見嚇，仲有講到話咧就係連咧一啲建制派議員咧對政府官員嘅一啲負面批評咧，今次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有去到回應到嚇。咁佢開場白嘅時候已經講啦，就話咧都留意到咧好多議員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內會主席李慧瓊咧，就近期都同政務司司長咧就係每個禮拜開會咧就反映一啲議員嘅意見啦。咁一啲議員咧就對政府嘅運作表現咧就有啲意見，譬如話對個別嘅局長答議員口頭質詢嘅時候咧個內容太長啦嚇，俾事務委員會討論嘅文件咧出得太遲。咁同埋咧就出席財委會嘅或者公務小組嘅會議嘅個別官員咧，回答問題咧又太虛啊嚇。咁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時常都會睇立法會嘅直播啊，即係睇住大家嘅傾啲乜嘢啊。對議員反映嘅上述問題咧，有一定嘅同感啊，都認可咗佢哋嘅睇法咯。咁已經要求咧政務司司長作出提點、跟進改善同埋監督成效。啊，咁呢個咧即係都回應咗佢哋對於即係建制派議員對官員嘅批評啦，同埋咧要政務司司長去跟進添。咁睇嚟咧，即係都幾贊成某一啲嘅觀點，係咪咧？ 嗱，我諗成個局勢都係希望緩和翻，即係嗰個 之前即係冇咗民主派之後，即係好多隔空嘅建制派嘅人士，同翻政府官員啊，甚至即係前特首同而家嘅特首喺度，即係就住呢個特首選舉定協商又喺度爭論啦，就是、一個緩和下呢個氣氛嘅做法。咁但係你會見到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軟性嘅一個手法嚟嘅啫，即係話啊，聽到你意見啦，我哋去改善啦，咁又冇一啲就話話會唔會更換某啲官員呢， 會唔會都對呢啲特區政府官員構成一啲壓力啊？ 嗱，我諗咧，如果佢而家係即係都冇乜點名話邊個做得點樣，你見到係好籠統嘅，即係話即係有啲意見我哋聽到嘅，我哋會做嘢嘅，咁咧就冇話特別係擠邊個範疇邊個人士出嚟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希望。透過改善去解決個問題嘅，就唔係話透過一啲好重手，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喺上任行政長官啊梁振英嘅年代咧，就突然間換咗幾個局長噶嘛嚇、啊，就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都突然間一夜之間咁樣，換咗第二個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其實都係想用一啲軟性嘅手法改善關係嘅，因為我又覺得我哋而家嘅行政長官咧。未必會好傾向去換人啦，或者做一啲大嘅動作啦，因為其實行政長官本身都有個責任嘅。如果你係要更換某啲官員嘅話，即係始終你係領導佢噶嘛。咁所以你知喺個特區政府嘅局長咧，分兩類人嘅啫嘛。一係就佢自己親信啦。咁你如果換咗自己親信，係咪削弱咗自己嘅能力？咁或者你承認咗哇，我領導無方。一係其實就係一啲建制派裏面一啲資深嘅人士。啊、即係德高望重咁啊！特首就即係想識佢，咁亦都委任佢改善下關係。咁嗰啲你同建制派改善關係，你又唔可以喐佢噶嘛？咁所以我諗而家就希望一個軟性啲嘅啊！即係你問題我聽到啦，不如俾啲時間我哋，我哋改善咗佢，咁就未必會有一個官場裏邊有一個好大嘅動作會發生啦。 嗱、建制派咧對於特區政府嘅一啲意見咧，咁除咗對個別官員嘅表現有意見之外咧。咁其實近期咧都就住係抗疫啊或者係啲經濟民生嘅措施咧，其實咧好多建制派員咧就係即係長期爭取嘅啲政策啦嚇。咁譬如話咧就係一啲嘅政黨啦嚇團體啦，都係爭取緊咧就係希望政府成立呢個失業援助金嚇。咁但係咧就政府一直以嚟咧都係拒絕去到接受呢個嘅措施噶。咁都認為咧即係而家有其他嘅一啲措施可以幫到一啲係低收入嘅家庭啊，在職貧窮嘅問題等等。嗱，今次咧亦都見到咧有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陸仲雄啊，咁就喺立法會裏面都講咧，就係話嗱，而家咧就係佢哋屬於工聯會嘅勞顧會成員啊，鄧家彪咧早前亦都係邀請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希望咧就住失業援助金咧有一個嘅公開辯論。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冇拒絕到，就話咧我相信咧阿羅局長咧就唔會抗拒嘅辯論，即係就希望大家越辯越明，有待大家安排啊。阿黃偉豪，你又期唔期待呢場辯論咧？ 嗱，呢場辯論其實好怪嘅，你睇個排場。咁嗱，你辯論梗係即係揾得個局長，梗係揾翻啲亦都同樣有份量或者即係比較對等嘅對手啦。咁你即係如果係對家嘅話，咁你其實工聯會都有幾個立法會議員喺度啊。咁點解你唔揾一啲現職嘅立法會議員你要同阿局長辯論啊？咁又就揾阿鄧家彪都做過議員嘅，咁啊即係揾一個即係前議員啦。咁但係即係咁啱呢一兩屆都入唔翻去，就去辯論啦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亦都有啲選舉。或者宣傳嘅意味喺度， 就因為鄧家彪之前即公開邀請阿羅志光局長去到辯論咯。 咁咧，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從一個考慮啦，即係佢而家建制派，我覺得大家都要攞分啦，即係政府又想同建制派改善關係，令到覺得立法會做到嘢。咁另一方面咧，建制派又見到一啲嘢噶嘛，見到即係話嚟緊可能都即係應該都仲有一選嘅，我估計立法會，但係即係可能民主派再玩唔玩啊，或者泛民主派會繼續參加，就另一件事啊。即係一頭鬼多咗噶嘛，咁所以亦都要同自己嘅黨友係嘛，即係打下氣，鼓勵下，咁啊推一啲即係佢覺得有機會可以入翻立法會嘅人士出嚟咧，就同局長辯論下。咁所以我覺得係兩樣嘢啦嚇，即係佢建制派而家會多咗好多主動嘅議題提出嚟，咁希望同政府互動，就做咗啲嘢攞到分啦。咁另一樣嘢亦都會推動翻一啲即係立法會多咗位俾一啲佢哋嘅建制派嘅即係人士咧，啲前議員啊或者一啲新力軍入翻嚟。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好嘅情況，去到向市民去到推介翻，或者 係介紹翻啲議員，即係議員候選人啦。 係好啦，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啦。咁剛才都講咗關於今日喺特首林鄭月娥喺立法會嘅答問會之中咧嘅，即係提及嘅唔同嘅議題啦，包括啲立法建議啦。咁我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黃偉豪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不如都集中傾下其中一個嘅立法建議啦嚇。咁今次咧就係提出其中一個嘅建議咧，就係話要去到立法咧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啊。咁啊，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即係因為而家醫管局都缺醫生啦嚇，同埋咧直情衛生署都缺啊，因為咧一啲嘅兒童智力嘅測驗咧。都咧係唔夠醫生咧去到做啊，唔能夠及時去到診斷啲小朋友咧係咪有一啲嘅體能或者智力上面嘅問題啦咁。咁就講到話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回歸之前咧都有咧即係英聯邦嘅一啲醫生咧可以自動嚟香港註冊。咁但係咧1995年之後咧就冇咗呢樣嘢啦。咁就係咧有一個咁樣嘅考試制度啦。咁所以咧就話咧而家政府咧就決定喺今個立法年度咧就提交一個嘅修訂嘅條例啦嚇。咁就話咧就係讓更加多合資格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嚟香港度執業。咁咧而家個立法建議咧有三個重點嘅。第一咧就係、是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咧，要係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嚇，即係唔係個個外國嘅醫生都得咯噃。第二咧就係、是、申請人咧就要係認可嘅嚇，即係香港認可嘅非本地醫學院嘅畢業生嚇。咁第三咧就係咧佢咧嚟到香港咧，要喺公營醫療系統咧係工作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唔可以私人執業住嘅嚇。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更加好咁樣去解決呢個公營機構醫生短缺嘅問題啊。咁啊，黃偉豪，不如都簡短回應一下，咁就我哋之後再詳談啦。 嗱，我覺得個問題咧就係、是、可能政府係簡化咗問題。其實香港除咗即係唔夠醫生之外咧，其實醫管局係流失咗好多醫生嘅。咁所以我有啲擔心咧，就話如果我哋唔去解決翻醫管局嘅醫生嘅待遇啊，會工作量過高啊，工作環境唔好嘅問題，而不斷咧外國醫生咧，會唔會呢一樣嘢其實唔可以長遠咁樣解決到香港醫療質素或者醫療服務嘅問題咧嚇、 好，我哋轉頭7:00翻嚟先啊，繼續傾呢個話題啊。 使用。东华三院宣布辖下六间庙宇的观音开放活动会改在网上举行，各庙宇在正月26日的日间正常开放时间内不会提供还富或借富服务，只提供一般参神服务，个别庙宇设有入场人数上限和社交距离措施，所有入场人士亦必须戴口罩和检查体温。东华三院又表示会提供网上登记代借付服务，善信可以在正月26日观音开付正一借付，以登记借付服务的善信将会由东华三院代作为代表，在正月26日晚上11点起统一在山东街水月宫进行借付参神，并分批为六家庙宇逐一摸付，并且会在网上直播，如果需要在观音开库前还库，善信亦可以在网上登记，由东华三院代行。天气概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先。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好噶啦，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较早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咁出九龙方向嘅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至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仲有就系、是 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之前咧近住红梅谷路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快线解封。而家车龙就排到去獅隧嘅沙田出口。咁獅隧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獅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仲是车多的，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工资维持不变，每个钟头37.5。劳联主席林振声 有啲失望，2023年先有机会改善，基本嘅购买力都维持唔到。 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召集人之一殷瑞恒 睇唔到经济复苏几时会到，加最低工资不切实际咯，冻结咗比较适合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黃偉豪喺度啦嚇。咁我哋講緊嘅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今日喺答問會嗰度咧就係提出咗5項嘅立法建議啊。而家呢個時間咧想同大家咧就係聚焦傾下咧係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各位聽眾，唔知大家有冇一啲係都喺醫院啊、醫學界嗰度工作嘅咧？又或者係大家見住如果係要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有冇咩嘅關注呢？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係請嚟咧一位都爭取咗呢個議題咧，都爭取咗好耐啊，都喺立法會提過一啲嘅動議啦，獲得通過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就係、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啦。張宇仁你好， 你哋好，係咪證明我爭取自由黨其實都講咗，即係呢個世紀都講咗成20年，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家應該關注的問題，亦都看到醫護人手嗰個短缺同埋個嚴重不足，咁啊人口又開始老化，真係大家要去真係睇清楚呢件事個。 想問一下今次特首嘅立法建議咧，係咪都採納曬你嘅提議啦？ 嗱，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唔知道聽日譬如局長或者秘書長嚟到講嘅時間。佢係已經做好咗個藍紙草案，或者有啲 mark up copy 邊度加加減減，定還是佢睇完我嗰、那個私人條例草案，因為我都要經過程序， 聽日喺事務委員會過完冷河，咁局長都會喺度嘅，或者秘書長。咁然後咧就同事同意嘅咧，我就去大會同大主席就申請呢個私人條例草案。咁大主席就會問政府點樣樣。咁政府當然可以話唔制講個理由，或者話制冇緊要唔反對，或者佢話可以。我攞嚟自己做啦，所以有几个可能性嘅。 哦，即就算而家政府话会做一个立法嘅工作啦，你都继续想争取做一个私人条例草案系咪啊？ 唔系，因为我唔知道政府嘅处理点样做。分分钟我做嘅话，你去做啦。咁嗱，同今日咧，如果大家听清楚，佢讲到麦美娟嗰个私人条例草案咧，佢就讲政府会做嘅。 嗯。 咁但系讲到医生，佢冇话张宇仁条私人条例草案。我哋而家会攞嚟做啊，佢冇讲噶嘛。 嗯。 咁所以冇讲，我呢一分钟真系唔知道政府个倾向系点做咧。咁就咁就，当然政府话去做，我都亦都可以话我会继续自己做都得嘅。但系上次喺个医务委员会嗰条私人条例草案，当时政府话佢会接嚟做咧，我就乐见其成，等佢去做，因为其实政府做系快好多。同埋咧，就喺投票嗰方面咧，就唔使分组投票，就系讲即系最大部分嘅票嘅啫。咁所以呢个系容易过啲嘅。我哋其实多数立法会员都希望政府会攞条私人条例草案由佢去做立法嘅。 系吓，头先阿张议员都提到啦，即系听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咧有一个嘅卫生事务委员会啊。咁啊，特首今朝都讲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听日喺呢个嘅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上面咧，都会进一步介绍呢个嘅建议立法嘅框架嘅啊。不过张议员啊，即系不如都讲下你自己对于呢个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嘅一啲立法嘅睇法啦吓。因为今次譬如特首又好或者你之前嘅建议都好。都讲緊呢係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係可以呢即係喺认可佢哋嘅资历嘅情况之下呢就嚟香港執业啦。咁就冇咗嗰个考试嗰一个安排呀。咁相信呢好多嘅医学界呢都会有一啲胜任㗎。你自己又点样睇你呢个建议 呢？其实呢一外国训练嘅医生嚟香港執业唔使考试。呢个系历史呀。喺1995年去到好似1996年，我哋英联邦嘅医生嚟香港執业，无论好似新西兰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好似英国啊、澳洲啊呢啲，系唔需要考试嘅。去到1996年嘅时间咧，因为大家睇住佢回归啊，咁嗰阵时咧就话啊，而家唔系英联邦嘅喎。分分钟可能是英联邦不来得中国会来啦。咁呢就都唔知佢哋啲水准点。咁当时呢就好多即係嘅本地医生就喺我嚟讲係有啲妖魔化咗国内训练嘅医生。咁就话我哋不如冚唪都考试啦。佢考到试咪好佢嚟囉。咁但係头呢10几15年到呢呢、这个市咧合格嘅人都大概系10%多，咁你话系咪医生？亦都唔系国内嘅医生嚟添。咁系咪医生唔识考试咧？就唔系。其实我亦都唔想讨论个市嘅问题。咁但始终咧，即系同埋讲多样咧，就系、是、几个国家，英国、新加坡同澳洲，其实佢哋都有输入嘅外地训练嘅医生嘅，而佢哋都冇。需要人哋考个试，咁亦都睇晒呢嗰啲国家过去30年唔系做咗3个月，过去嗰30年咧，输入嘅医生喺外国训练嘅医生，其实嗰、那个水准同埋或者个失误咧，同当地训练嘅医生系相若噶，唔系话外边嚟就一定曳好多，会犯错犯好多。真係好似啲我哋啲醫生有啲小部分醫生講話醫死人啊咁，唔係呢個情形。 嗯， 王偉 豪，張宇，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譬如我哋而家想輸入啲醫生咧，就因為見到個醫生嘅短缺問題啊。咁但係有啲人又擔心，如果我開咗個缺口，咁會唔會又調翻轉太多輸入醫生，影響咗我哋本地嘅醫生嘅就業嘅情況咧？咁你覺得點樣可以取得個平衡啊？會唔會有個配額啊咁樣咧？ 嗱，我係冇傾過配額，但係如果大家睇翻新加坡咧，新加坡係有幾個方法喺個行政度做嘅。一咧，佢就將嗰啲學校，佢以前俾嘅學校，佢可以縮小咗，咁咪變咗又少咗人嚟咯。仲要其實你係得嗰幾個地方請人嘅嘛，醫管局、衛生署同埋呢個兩個醫學院。咁醫學院主要就請人翻嚟做教書，同埋即係教學同埋做研究嘅。咁如果夠人嘅，佢係冇需要請噶。但你要睇睇我哋咩叫夠呢，咁而家我哋用新加坡1000個市民用 2.4 個醫生其實唔算高㗎啦。OECD 嗰啲呢就係1000個人3.4個醫生。但以新加坡2.4呢唔算高嘅話呢，我哋而家香港係1.9。咁換句話呢，我哋要追返新加坡呢，其實我哋爭緊3400個醫生。好多人驚㗎。再睇多个数字呢，即係医管局我睇呀，多多医生都未够用。係点呢？而家我哋其实得46%嘅執业医生呢係喺医管局度行医。但係医緊90%嘅香港人。咁如果你睇返90%嘅香港人，大概接近700万。但係呢得46%嘅医生喺度做，即係大概可能係7000个医生。咁其实个比对呢就係差唔多一个医生要照顧900人，咁如果去翻一個醫生，即係1900人已經有一個醫生嘅0.9個醫生咧，2000人有0.9個醫生，嗰度其實差緊幾千嘅，5000-6000。咁所以你左睇點睇咧？當然去到真係足夠嘅，人哋又唔會嚟，你又唔需要揾人嚟。我哋啲醫學院去訓練足夠嘅人嚟，我哋亦都冇需要山長水遠去找人來，是不是最重要香港的整體市民的健康我們是照顧得到，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大嶼山醫院開了有病床有病房，但是不夠醫生不夠醫護都是令人擔心的。 系，我谂即系喺呢个嘅立法建议嘅同时咧，大家都关注咧，究竟即系香港而家会认可啊边啲嘅非本地医学院嘅毕业生咧吓？咁呢个都可能系关键啊！即系因为即系就算你话系一啲英联邦国家啊，即系以前都有一啲传统系可以直接嚟香港执业都好啦，始终有即系学校质素咧。有高有低嘅吓，或者即系唔同嘅毕业生，佢可能自己嘅执业嘅质素咧都有高有低嘅。点样去到做呢个嘅认可嘅清单啊？咁吓，即系譬如内地咁啊，内地我哋又认可几多内地嘅医学院嘅毕业生可以嚟香港咧？呢个都系大家一定会问嘅问题嚟嘅，系嘛？ 呢个当然大家会问，但系其实呢条条例就唔涉及到嗰个位嘅，起码我个私人条例草案。我哋讲緊就係例如用新加坡做例子，佢有100间嘅唔同地区嘅医学院，佢哋係承认嘅，即係你嗰度毕业，咁我哋就觉得你有足够嘅资格，或者你嘅资格係同我哋个地区，即係新加坡嚟讲同新加坡嘅水平係相若，咁所以到时政府点样去决定係边啲大学呢？咁當然外國呢亦都有一個睇埋，除咗個佢個醫學院喺邊度讀書喺邊度畢業呢，佢仲睇埋你而家喺邊度行醫。如果你喺一啲醫院係好出名好專科嘅，例如史丹福醫院啊，咁就算間學校可能係唔係嗰啲學校好標青嘅，但係如果你可以喺嗰度執業，或者做咗10年、15年，甚至你可以喺嗰度做教授，兼教你係嗰度嘅專業，有專業資格，亦都即係加州有一個嘅俾你登記做呢個醫生同專業嘅，咁係咪都應該可以考慮呢？咁所以因為你唔係好容易可以喺一個地區可以企定腳可以做執業嘅， 咁所以就算我用美國嚟講咧，因為我唔係好熟悉其他嘅國家，咁即係係到時政府或者我嘅私人條例草案就俾咗局長呢個權，咁我相信局長為咗香港廣大市民嘅利益，佢都唔會去俾一啲喺佢嚟講或者喺成個醫學界嚟講唔合乎即係水準或者水平嘅醫學院或者嘅地區係執業緊嘅過嚟香港㗎。 啊，張宇仁，我想問多嚟一條問題。頭先你舉嘅數字好有趣啦，其實香港都幾多醫生，但係好大部分都選擇咗去呢個私人市場執業啦。咁會唔會其實喺醫管局裏面都出現咗一個即係醫生待遇嘅問題？如果你純粹輸入醫生而唔改善翻醫管局嘅醫生待遇，長遠嚟講都係治標不治本呢？ 你可以有個咁嘅睇法，但係其實香港咧喺我嚟講，1.9 個醫生。对这个1000人和2.4个医生对1000人其实个差距大。就是正正呢就令到私人市场亦都好抢手。咁当时都唔系我创作出嚟嘅。我都系执人口水尾嘅啫。即系讲緊医生由月球人就变咗星球人。再唔搞搞咧，就分分鐘變日球人。咁係咩咧？就一個月揾100萬，而家就一星期揾100萬。咁係咪去到一日揾100萬咧？咁其實我哋大家睇呢啲問題咧，係值得去研究嘅。 Okay. 其實係醫管局俾唔夠錢，係太苛刻，令到啲醫生嗰個走得快好世界，定還是因為個私人市場？其实是太昂贵，因为没有竞争。所以呢就即是医生不休做。咁所以他亦可以收得高呢。咁呢个呢就我相信大家可以不妨去做下调查，我就未做过。但是就睇下我哋香港公立医院嘅医生嘅人工，比起譬如英国嘅公立医院，比起新加坡嘅公立医院，比起澳洲嘅公立医院，大家做个比较，我哋系高定系低啊。加埋个生活指数去计，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净系睇哦，啲人走晒，因为私家医生揾得多，咁你求实俾几多嚿咧？系咪真系俾到月球一个月每个医生俾100萬？咁我哋就留到啲医生咧？倒翻转到到公立医院有医生嘅话，俾到100萬一个医生一个月，咁啊私人市场又冇晒医生嘅，咁又点咧？ Okay, 是張宇仁又怎样去评估今次立法工作的困难呢？因为仲记得呢，就是早两年2019年讨论这个都是引入一些的非本地医生，讲緊豁免实习啫，都拗到火红火绿。今次仲要话即係免试让佢哋可以在香港執业添。相信呢医学界个反应系大嘅。点样评估难度？咁今次呢就特首今朝就话今次做呢个嘅立法个决心系好大嘅，系唔会跪低。咁会唔会都俾咗啲强心针你呢？ 唔系俾我。我諗特首其实政府任何立法都要评估实际嘅情况。其实我哋上次呢就唔系淨係讲话个实习问题。其实上次咧，大家要睇下咧，当时我嘅私人条例草案只系将医委会嗰24人里边有4个，即系唔系医生，加到八个，即系由24变28，4个非医生嘅加到8个，啲医生咧为咗保护自己咧，都嘈喧喧巴闭，咁咧就当然去到尾，有几样嘢发生咗，即系嗰3大阻挠。外国训练的人回来香港做医生，就是个合约的问题。咁以前是比一年有一年，咁有哪个医生尤其是专科现在我们很缺的会看着你一年合约，明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而回来呢？咁第二呢就是你没理由要一个专科的教授，例如在2间医学院教员啲徒弟啊徒孙啊，我仲要因为我要出去挂牌攞个牌，我要做翻呢啲徒弟徒孙，同佢去做实习。其实你系收容人嘅啫嘛，呢啲根本一早唔应该喺度。 但是有些医生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免受外来 的人 的斗争，即是那个竞争，同埋亦都搞到即系医委会其实另外嘅功能就系点样处理，即系啲业界啊，譬如有人投诉，有病人投诉，病人家属投诉，去处理当时十年八年处理一个个案，咁其实加嗰、那个啊非即系医生嘅委员咧，其实就系帮轻呢个睇呢啲咁嘅调查呢啲个案，咁一讲到医生调查，佢哋又唔高兴啦。咁呢啲个医医相为大家睇到好明显就摆在眼前啊，咁佢哋亦都啊去包装去粉饰，佢哋唔系即系医医相为，佢唔系排除啊呢、這个竞争啊，咁佢就话医死人啊，医死人啊，啊唔考试啊，就冇水准啊咁。 OK， 好啊，多谢晒张宇仁啦吓，张宇仁咧就系我哋刚才访问嘅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家点睇呢个议题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咁都讲到话咧，即系头先张宇仁都讲到话，即系而家香港嗰个人口同医生嗰个比例咧，都比其他地区咧都系差噶吓。咁所以系咪都有咁嘅需要去到迫切咁去即系引入多啲嘅医生入嚟咧吓？咁大家可以去讨论下啦。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听众啊，谭先生喺度。谭生你好， 系你好， 系两位好，系咁我就唔支持输入，即系你唔考试输入医生噶，因为咧医生呢个职业咧系医人噶，即系人命关天啊， 嗯， 即系唔系话普通职业咁简单噶，况且如果你系即系你医术高明嘅，考个试有乜问题啫？我觉得， 嗯。好啊，多谢，嗯，好吓，多谢晒谭先生嘅电话啦吓，咁啊，黄伟豪，咁啊，就头先咧，啊，张宇仁都讲啊，即系香港嘅一个执业考试咧，咁其实都难嘅吓，个合格率咧都系头先佢讲10% 啦，咁所以会唔会话真系有一个叫做放宽啲嘅门槛，俾啲非本地嘅医生可以嚟到咧吓，咁因为其他地区都有咁嘅传统吓。 因为我教书嘅，咁所以我都几相信考试嘅，咁但系你又话俾我听嗰、那个合格率得10% 又非常之低，咁所以我谂其实好多即系好似头先嗰啲听众嘅担心都系话，喂，你输入唔紧要，个水准系咪有保证咧？咁其实考试就系一个保证嚟嘅，咁所以如果政府连一个考试嘅保证都冇咗嘅时候咧，又的确系比较难使到市民安心。咁但系另一方面，考试又会唔会太难咧？因为你会见到即系佢哋考得嘅都其实可能喺其他国家亦都完成咗呢个医科课程，甚至已经是一个执业医生，咁点解得10% 考到咧？会考啲嘢太过吹毛求疵咧？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亦都值得政府去睇翻或者检讨噶。 系，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今朝早咧就林郑月娥特首咧，咁都喺讲呢个立法建议嘅时候咧，咁除咗讲佢嘅理据之外咧，都系讲紧即系唔够医生啊，或者即系以前有一个引入医生嘅传统之外咧，我都提到几个名咧，都系大家可以参考下啊。其实他们呢都是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来的，都在香港服务了很久，包括就是前世卫总干事和卫生署署长陈富富珍，前中大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李国章，还有就是港大医学院的院长梁卓伟教授等等。他就提到这三个名字，其实他们都是 在香港服务了很久，但是都是一些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来的。大家见住这三个名字，又会不会说对于非本地医生又会信心大一点？我的电话1872311，欢迎打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当局晚上7:00起，将介乎油麻地、碧街、东安街、广东道和登打士街的部分范围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必须在明天凌晨2:00之前强制检测。当局目标在明天早上大约7:00左右完成行动。被围封的范围是碧街7A-27A、东安街2-50号、广东道833-889号和登打士街10-16号。 在油麻地介乎登打士街和碧街之间的东安街，警方在晚上7点之前已经拉起封锁线，多间店铺落闸暂停营业。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机场三跑工程群组再多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他本身亦在另外两个地盘工作，而其中一名早前确诊的三跑工人在屯门风景园的寓所上层有人初步确诊。同日再多8座大厦要强制检测，红磡酒店式住宅海湾轩的全部员工亦要强制检测。另外，当局未能联络一名确诊患者，警方正在追缉。屯门医院一名67岁确诊男病人离世，疫情至今累计186人死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答问会表示，政府会推动多项立法或者修例工作，包括落实区议员宣誓、劏房租务管制以及将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等。其中在起底刑事化方面，林郑月娥说建议赋予私隐专员法定权力，要求社交平台或者网络移除涉及起底内容，并赋予专员刑事调查和提出检控的权力等。他又说考虑修例赋权消防署和屋宇署以收费方式协助旧楼业主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期望下半年开展公众咨询。教育局向学校发出通告，就香港国安法实施向学校提供行政和教育指引，学校应该加强防范和制止在校内进行任何违反基本法、香港国安法或者所有适用于香港法律的教学和活动，预防并处理政治或者其他违法活动入侵校园，以免干扰学校的正常运作，影响学生学习。如果出现违规行为，要尽快跟进。文件又说，学校应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和信息、重要性和意义，以及国家安全所涵盖的重要理念，让学生了解法治精神，从而加强他们对国家安全的观念和守法意识，培养他们成为守法的良好公民。学校管治机构应该确保教职员团队接受适当的国家安全教育培训，例如教育局的培训课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喺油麻地嘅防疫措施封路，咁而家东安街以及系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壁街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就系为咗配合防疫措施嘅封路。喺油麻地嘅东安街同埋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嘅一段壁街系暂时封闭。之后同大家讲单意外咧，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红磡警署嘅慢线有意外，咁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护动物协会，塞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在天马苑。另外，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带交通仍然是繁忙的，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分别去到仁安医院和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康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带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车多，而家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反方向去观塘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之后提提大家，为了配合较早前轻铁意外的跟进维修工作，在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逸园路，而逸园路的车辆都不能够转入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炷香。 到时邓达志、 米哈、 岑日飞、 张伟基， 仲有嘉宾夏慧依， 同大家一同见证黄大仙庙姜院上头炷香仪式。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炷香， 一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啊，今朝早就係喺立法會嘅答問會上面咧，就提出一啲嘅立法建議。咁其中一個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咧，就係話要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啊，黃偉豪，我哋都請嚟一啲醫學界嘅團體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嚇。電話旁邊咧有醫委會嘅委員，亦都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醫生啊。馬仲儀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对于今次政府个立法建议，你有咩睇法啊？ 首先就都几，虽然就都知道呢、这个想法，佢哋有咗好耐啦，尤其是个别嘅议员都经常提出。咁但系特首喺今日发表之前，就真系都冇，应该未必同我哋大部分即系前线工作紧嘅同事啊或者团体就有摸个底嘅。咁其實就佢主要嗰個話個點解要立呢個法啊，或者推展呢一步，就係話想解決嗰個公立醫院人手短缺嘅問題啦。咁但係似乎我覺得都依個唔係佢最主要嘅目的啦，亦都講唔通嘅呢個道理，因為就公立醫院嗰個人手短缺的问题呢，就都现在已经不是最紧张的时候了。因为随着这两年那个医学生都会数目都多了很多，还有那个经济下行出去私人市场的同时都明显少了这一两年。所以其实现在个人手的问题就不是即是很严峻的，即是反而各样的设施啊病床的问题就比较严峻一点这样咯。 嗯，咁其实今朝特首都有提到而家嗰个本地培训嘅数字啦。咁其实而家两间本地医学院咧，系每年培训紧530个啊，咁比十几年前嘅系多咗咧，超过一倍噶吓。咁其实你会唔会话即系计到条数啊？即系其实当香港嘅本地培训医生都增加咗嘅时候，咁其实系终有一日都可以已经应付晒公立医院嘅需要咧。 其實絕對是啦，尤其是就係即係而家呢幾年即係喺多方面嘅爭取之下咧，即、就、係、是、同事嘅培訓都更加完善啦。咁樣就同埋其實即係我相信阿特首冇理由唔知道嘅，即、就、係、是、當年經歷過 SARS 嘅同事都知道嘅。SARS 之後咧，其實就即係個經濟啊各樣嗰個醫療體系咧，其實同事離開呢個公營體系嗰個速率係慢好多嘅。咁所以我係唔係太擔心咧？呢幾年嘅即人手嘅問題咯，再加上我相信經濟嘅因素咧，即係好大型嘅新醫院啊，好多樣嘅計劃未必會好大型咁執行，咁樣就你話人新嘅職位亦都未必想象中咁多咯。 嗯，其實都雖然話你就覺得而家即係有本地嘅培訓啦，咁但係其實要去到做呢個嘅立法嚇、引入非本地醫生，咁都頭先講有啲門檻噶嘛嚇，佢要係香港永久公民啦，亦都要咧係一啲嘅香港認可嘅非本地醫學院嘅畢業生嚟噶，咁亦都要喺公立醫院度做啊，咁其實有呢啲門檻嘅時候，其實會唔會都冇咁多憂慮，或者係可能都確保咗一啲嘅質素咧？ 其實我想講佢話香港認可嘅非本地醫學院啦，我呢樣嘢係即係好存疑嘅，因為喺1997年之後咧，我哋已經廢除咗話即係英聯邦國家嘅醫學院嘅人士可以直接嚟港執業啊，咁所以1997年之後喺除咗兩間本港醫學院、大學醫學院嘅醫生係直接認可之外咧，其他嘅其實我哋都係需要經過考試，哪怕你係世界最角落嘅一個國家，或者一歐美啲最頂尖嘅大學嘅醫學院。咁所以我唔知道即係本地認可嘅外地醫學院嗰個表喺邊度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就本港各個專科學院咧，有一啲外國嘅考試咧。外國的專科試是認可的咁樣，咁但是你話有冇邊間醫學院是我哋香港直接認可咧？對唔住，我就據我知道就冇咁樣嘅情況。咁新加坡是有嘅，人哋新加坡是一個好即係列咗一個表啦，就話明佢幾多邊間大學佢哋係認可啊咁樣。但係香港應該就冇呢個列表嘅。 咁但係即係譬如你認可要有一個嘅，會唔會係可能成立一啲嘅組織機構嚟到訂立呢啲嘅認可名單，其實係咪都解決到問題呢？ 其實講真啦，呢、這個討論咧喺幾年前嗰、那個即係醫委會嗰啲討論啦，同埋即係不斷都有呢啲外地嘅聲音咧，其實都有討論過嘅。但係呢件事情咧係非常之有啲困難。新加坡佢係成功係因為佢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地方啦，咁即係佢純粹從一個學術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啦嚇。咁、不過咧就我都好，如果對新加坡個即係醫療發展有少少認識嘅人咧，都其實佢近年咧都將佢個列表裡面認可嘅，即直接認可嘅外地嘅醫學院咧個數目係減少緊嘅，有啲佢都剔除咗嘅。同埋咧，佢其實都係咧，即係按咧，即係嗰個一定要譬如話有個別嘅公立嘅或者個別嘅醫療機構去請呢啲人啦，同埋對呢啲人嚟到做咩工作職位都有相當嘅限制嘅咁樣。咁香港我哋未有啦。咁同埋坦白講嗰句，即係點解香港我哋會覺得做呢件事幾難呢？因為相信我哋自己唔係一個獨立嘅主權國家啦，咁好受好多影響啦。咁其實點解當年我哋好好地可以接納英聯邦國家呢件事，要1997年停止咗佢咧，都係一個政治嘅因素咯。 是啊，馬仲如，我想問翻咧，你頭先開頭嘅時候講到啦，其實政府想要解決嗰個人手問題，其實會隨住嗰個醫科畢業生增加而解決。咁所以政府提出呢個方案，可能其實都有啲其他嘅目的嘅。咁你覺得有啲咩其他目的，其實佢想達到嘅咧？ 嗱，我諗咧，其實除咗多少少講話，即係佢已經有醫科畢業生啦。咁即係一直某一啲建制派議員都講話，我有啲好外國頂尖訓練出嚟嘅香港人嘅子女，佢哋都翻唔到嚟咁樣。咁其實你話係咪冇途徑俾你翻嚟咧？都唔係嘅，即係基本嗱，佢哋可以考試啦，唔中意考試嘅亦都可以透過呢個而家嘅有限度註冊啊，翻嚟香攞翻大學啊、醫管局啊同埋呢個衛生署嗰度工作。咁佢哋嘅培訓晉升嘅機會其實同本地畢業生係冇分別㗎。 不過如果他們想離開公營體系自由去私營工的地方工作，就要考執業試。其實已經有這些門檻給外國的畢業生了，其實而他們考試說真的他們的合格率都很高，不是好像張宇儀所說，你說合格率好像不是那麼高，我們要分回幾條隊，譬如歐美英語受訓的國家其實合格率都頗高，但一些非英語受訓的國家，如果你說即是香港人會去的，那可能都是國內的有些學院，那可能我的考生就需要多一些時間和準備才能夠可以就 pass 到我們的 exam。 那其實我們覺得這件事其實就定好給他們去慢慢去準備自己，無論在語文和熟習香港要求的水平方面就做一些功夫咯。 或者問一下，其實這個在香港執業的考試呢有幾咁重要呢？其實考啲乜嘢嘅呢？點解你會覺得好重要，係必須要有呢個門檻先可以喺香港執業呢？ 基本上想拍講一句，即其實世界很多的歐國地方，即尤其是你對於一些同佢都未必是同樣同一個醫療系統，即那個模式咁相似的國家，要去考佢的醫生要去佢嗰度執業咧，佢都一定要有考試嘅。英國美國有啦，加拿大都有啦，咁樣。咁其實因為咧或者我哋用翻香港呢個例子啦，或者我再詳細啲，即香港你有一個執業咧，一個完全執業代表什麼意思呢？你基本上呢你可以就在一個任何的地方工作啦，你可以在私營機構又得，公營機構又得。咁基本上呢我哋其實即係雖然香港有呢個專業的醫專制度啦，但係譬如你睇下我哋普通的家庭醫生呢，即基本上婦科啊、兒科啊，好多咩科目我哋都會睇嘅。咁樣佢接獵嘅病嘅種類亦都好多。咁其實你話就算一個醫生啊，咁佢喺你個醫管局嘅崗位工作好幾年，你都睇得清楚佢點啦。咁但係佢喺佢個崗位度工作幾年，其實都係講緊佢崗位個科啫。佢其他科目嘅嘢，譬如喺我內科部門度跟我工作幾年嘅同事，我真係唔知道佢有冇其他即係譬如話其他外科啊、兒科啲基本知識，我真係唔知佢有冇噶。再加上譬如佢對本港一啲咁嘅即係一啲醫療守則啊，譬如或者有啲 medical ethics 嘅嘢，我亦都未係能夠喺平常即係工作嘅環境可以同佢平衡咁多咯。 係咁 就透過考試嗰度要做得到啦。 但是今次这个方案呢，林郑月娥我们的特首呢就说一定不会跪低的，就即是点都会推行的。咁你可不可以话到俾我听啊，麦仲仪，如果万一真系这个方案过到的时候，其实对于香港的医疗体制或者成个医疗服务会有啲咩影响啊？ 我想首先呢，即是我哋呢这个专业自主呢一个这样的即是傳統同埋一個優良嘅地方咧，就都蕩然無存啦嚇，即係贏咗一次政治就凌駕曬專業啦嚇，咁樣就我自己會覺得咧坦白嚟講，即係我哋行之有效咧，外嚟即係其實你可以用係把關啦，其實亦都係開放個門檻俾不同國家畢業受訓嘅醫生嚟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咁嘅制度亦都係會損壞咗啦。咁長遠嚟講，你話都可能係會增加一啲醫生嘅數量，但我相信呢個數量咧未必係喺公營體系多，通常係私營體系多。咁市民他日你去你個私營體系嗰度揾醫生睇咧，好坦白同你講，咁死魚王，你話你兩間大學畢業，跟住就算有啲唔喺兩間大學畢業，不過佢係一個即係執業試醫生，咁你都有一個相對保障。以後你真係要自己去抄下我個醫生畢業，喺我間大學，我間大學係點樣，喺邊度？咁市民真係要自己做翻多少少功夫啦。 OK， 好啊，多谢晒马仲仪医生啊，马仲仪医生咧就系医委会委员啦，亦都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头先咧就系两位嘅访问嘉宾咧都提到一啲嘅考试嘅合格率嘅问题啦吓。咁我哋咧都抄翻资料咧，咁都见到医学界嘅立法会议员陈佩贤咧。在2017年都問過當時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啊，咁都講到話就係2012至2016嘅一啲考試合格數字係點咧咁，咁啊發覺咧都原來唔同地區嚟嘅考生咧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喎，見到歐美國家嘅考生合格率喺第一二部分同埋第三部分嘅臨床考試合格率咧就大概係四成同五成嚇。咁而咧，內地考生咧就第一二部分咧就大約有15%嘅人咧係合格嘅，而第三部分嘅臨床考試咧 就少過三成人合格。咁所以見到係有少少唔同嘅一啲唔同地區嘅考生係有分別嘅，咁係咪呢個考試嘅門檻或者合格率係咪理想呢？咁有啲人而家話即係咪太嚴呢，有啲人嚟唔到呢，咁都可以討論㗎大家。 我覺得呢個就要去翻嗰個專業嘅判斷啦。咁所以頭先阿馬仲賢所講，即係唔想政治凌駕專業咧，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因為市民嘅健康咧，始終應該係即係放喺首位嘅嚇。 嗯。 麥哲倫係歷史上第一個穿過大西洋進入太平洋嘅航海家，但整個過程簡直係絕地求生。 麥哲倫捱咗成百幾日， 食物就變壞，咁面單有啲蟲照食嘅，已經算係好嘢噶啦。有時咧，直情係咧去食嗰啲咧木頭削出嚟啲碎屑啊，甚至一個情況咧就去食牛皮啦，但牛皮好硬啊，咁點做咧？ 羅永生、邱日，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2020年香港的整体罪案较2019年是上升6.8%，暴力罪案呢即是下跌了3.1%。 警方说过去一年的治安逐渐回复平稳，情况是怎样呢？处长提到今年首要是推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具体会怎做？未来又会怎样促进警民关系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51了，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黄伟豪在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那里。刚才也有讲了，今早上特首的答问会上面都有讲到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关于劏房管制租务管制那里呢，就说呢是书面同意了工联会的麦美娟提出呢有关于呢就是收水费的一个私人条例草案。黄伟豪啊，不如我们都请你当事人一起谈下啦。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呢就有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今次特首就批准了你的私人草案啦，感觉如何？ 我諗係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搞咗幾年㗎啦，咁我哋都好希望透過呢、這個私人條例草案嘅通過呢，能夠令到啲劏房户呢唔需要再俾業主呢去攬收嗰個水費。 不如講下就係關於劏房水費嘅問題啦，咁其實點解即係引起你嘅關注要做私人草案呢？ 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咧，我哋有一啲即係大家交水費咧，其實係有個progressive 即係漸進咁樣嘅方法去交噶嘛。咁就一開始有投嗰幾米啦，平方米啦，就係立方米咧，就係會免費。咁然後咧就一路加就每個立方米咧就係四個一毫六啦，六個四毫幾啦，或者去到最高咧就9.幾咁樣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問翻住喺劏房裏面嘅租户咧，佢哋而家我問到個市價咧就係每立方米大概就係12蚊。咁即係話咧，其實比起我哋平時一般嘅家庭咧，嗰個水費嘅收咧好貴嘅。咁我哋就諗緊，即係攬收水費，其實除咗水費之外，電費都一樣啦。咁當時我哋就提出，即係應該要處理呢一個攬收水費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就當時政府就話咧，佢哋自己做緊一啲嘅水務設施條例嘅檢討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喺檢討嘅時候做埋。咁但係其實你大家都諗到，住喺劏房嘅朋友其實經濟都好困難，即係再遲咧，再等政府慢慢做檢討再做咧，其實就會影響到佢哋更多啦。所以我哋就改咗個條例，就提出一個私人條例草案改個條例。咁改個條例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將其中有一句咧，就係本來話英文叫 cost of water， 即係水嘅成本啦。咁就變成為咧，改為係水費，即係話水務監督水務署收嗰個費用，咁就令到咧業主唔能夠濫收嗰個費用。咁呢個喺水務設施條例嗰個水務條例裏面咧係做嗰個修訂，咁就可以令到業主又好，或者其實任何人啦，都唔可以以高過水務署收嘅費用嚟去收另外第三者一個水費咁樣咯。 黃 偉豪，麥美娟，我想問一下咧，今次政府咁積極啦，接受咗你個私人條例草案，咁你會唔會考慮再提多啲，即係改善翻即係呢個劏房户嘅一個即係生活嘅質素咧？ 其實呢我們當時提這個水的時候呢，我們其實知道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電的。咁但電嗰個有少少論盡呢，就因為個電費呢就唔係直接由水務署收，即係唔係由政府部門收，就係經過電力公司去收。咁所以呢當時就我哋要做個改嘅時候，或者要令到政府去接受啊，或者我哋啲坊間要接受啊，甚至電力公司，因為我哋改咗條例之後去執行到呢其實比較困難。咁但係我哋呢度呢嗰條例係複雜啲，但係我哋係冇放棄過嘅，我哋都繼續係會想做。其實本來呢如果政府唔係話提出嗰個劏房嗰個租管嘅工作小組呢，本來我哋今年呢我哋同同事嘅計劃呢就係想做就住劏房租管我哋做個私人條例草案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複雜更複雜啦，喺改法例嗰度。咁但係而家政府係提出咗佢哋做啦，咁我哋都會睇下政府嗰個做法係做成點。我哋都俾咗啲意見政府，就係當喺嗰個租管嘅劏房租管裏面啦，或者唔止劏房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不適之住房，總之係租約嘅關係嘅嗰個租管呢，我哋就應該要睇下加一啲元素，包括唔可以用個業主不能濫收費用啊、通知期啊、一個固定嘅通知期啊，同埋一個即係續租權啊、優先續租權啊，或者租金嘅升幅啊，咁我哋都見過政府有關嘅部門啦，都講咗我哋嘅意見俾佢哋聽嘅咁。 麥美娟嗱，今次都係特首都幾罕有地去批准一啲議員嘅私人條例草案啦。咁啊，咁你係咪即係個過程都有同政府好多嘅溝通？咁你點樣睇今次即係特首去批准你嘅私人草案呢個嘅動作咧嚇？ 嗱，呢次我覺得其實係可取嘅，即係證明特區政府咧都係重視民生嘅問題。事實上喺過去幾年咧，即係我都話其實我哋提咗幾年嘅。最初我哋一路都叫政府去做啦，政府就話要等佢哋嗰個法例檢討嘅時候，佢哋一次過做埋。咁其實咧，我知道政府最初都真係，佢哋唔係覺得我哋呢個意見唔好，唔係覺得我哋嘅建議唔好，只係覺得我還掂都改嗰條例咧，一次過做埋啦咁。但係大家都知一次過政府做一次過做埋，就要等多兩三年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今次真係叫做急民所急啦，咁就即刻做咗。咁我希望呢一種態度咧，喺我哋處理其他嘅民生問題上面咧，政府都可以有呢個彈性，因為我哋明嘅，如果對於一個公務員或者一個政府部門，佢梗係覺得我冚唪唥一次過做咗 review 啦，一次過檢討啦，一次過做埋曬佢啦咁。咁但係對於市民嚟講咧，其實特別係交緊劏房貴水費嘅朋友嚟講咧，即係交多一個月對佢嚟講都係一個負擔啦，越快越好咯咁。 我又想問翻咧，呢個劏房嗰個租務管制，因為從一個市場嘅角度咧，你知好多經濟學家嘅講法咧，就話喂租務管制唔好嘅，因為嗰啲業主賺少咗，喂而家劏房賺少咗，咁我唔做劏房啦，我做第二樣嘢啦。你會唔會擔心反而呢個租務管制係害咗啲劏房租户，少咗個市場供應咧？ 嗱，呢個係好多人嘅講法，但係我哋工聯會提出嘅咧就叫三管齊下嘅方案啦，去幫助啲基層市民解決住屋問題。一個就係租金津貼，即係政府將會推出嘅現金津貼啦，喺七月會推出啦。另外一個就是租務管制，第三咧就係物業空置税，即係話咧唔會令到啲業主覺得我寧願丟空間屋啦咁。同埋大家都會留意咧，喺而家香港嗰個值錢啲樓宇咁值錢嘅時候，我又唔相信有啲業主佢哋會寧願丟空間屋啦。而且當我哋能夠配合埋我哋工聯會嘅第三個建議，即係考慮呢個物業嘅空置税咧，其實可以令到咧嗰個業主話我唔寧願將間屋唔租出去啦，咁呢個誘因咧係會減低咧，因為佢要空置間屋嘅成本會高咗啦嘛，咁所以其實我諗解決房屋問題咧係必須要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咧去解決，特別基層住屋其實而家好貴，一個即係大家都知道劏房嘅租金咧同個市場係脱鈎嘅，即係話咧無論個樓市係升係跌好啦，劏房嘅租金咧都係一支箭咁樣向上升嘅。但是住緊劏房嘅人就係我哋社會裏面最基層嘅市民，最需要幫助嘅市民，所以我諗我哋需要用社會各界都需要唔同嘅措施咧，去諗點樣去幫助呢一批市民解決佢哋嘅住屋問題咯。 最後半分鐘到咧，麥美娟想問下你對於今日特首林鄭月娥喺立法會嘅表現啊，有咩評價咧？因為都講到或者聽到建制派議員咧就對於官員嘅一啲評價啦，咁亦都話羅志光局長咧都好相信都會咧係接受呢個嘅鄧家彪啊嘅一啲辯論嘅邀請啦。你又點睇呢啲咧？ 我想第一就是大家實事求是，现在的议会真的要解决一些民生的问题，不要再是即是虚耗下去啦。所以我想大家无论是政府也好，我们议员也好，都是希望个议会可以发挥到我们的功能的。另外呢，即是当特首都同意说接罗志光和邓家彪来一场的辩论，究竟失业援助制度怎样去帮到我们的市民，怎样解决那个失业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开诚布公、一个坦诚的方法去处理民生问题。亦都睇到市民最關心而家最迫切要解決嘅問題，我哋就一定要攜手一齊去做咯。 OK， 好啊，多謝曬麥美娟啊，咁亦都睇睇咧，就係跟住落嚟咧係點樣發展落去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多謝曬黃偉豪。咁啊，聽日咧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噶，拜拜。 拜拜。